深深凄凉，似当年。凝视功成名就愁眉展，怎会再叹断安长线。分明是心里先见，怪莫不把书信传。你知道祖国大地已回暖，又怎知一阵山风深又寒。你知道春到江南桃李艳，又怎知满树好花一枝残。盼你归，怕你烦，欲写家书下笔难。可怜你恨不目成流泪眼，望断关山。记得有一天，明月照窗前，是梦是真难分辨。见你立在画架前，漫漫含情烟，依然旧容颜，画兄画兄，情深欢，情如飞赴明天。原来是风吹落叶沙沙响，月照树影雾片片。你的人力装饰，衣袖服的光彩鲜艳， 见了他一定会展开笑颜，你行前执起的画家依然未变，只待你归来再把颜色添。世俗中有变，男女一贫穷，春回大地乾坤转，万紫千红艳阳天，山花红似火，金水碧如蓝，一国纵然好，怎不与江南。携手同游好河山， 我们是美呀，梦想。